界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击，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房产诈骗的案子。那男子刘高举虚构投资房产买卖的事实，伪造二手房交易合同，骗取四名被害人的信任，并以高息为诱饵，骗取被害人投资款项达到了2000多万。因为涉嫌诈骗罪，日前刘高举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从2009年到2013年期间，被告人刘高举虚构投资房产买卖的事实，伪造二手房交易合同，骗取被害人丁某、张某、赵某、宋某四个人的信任，并以高息为诱饵，骗取上述被害人投资款项是2000多万。那截止到案发前呢，部分钱款已经归还。检察机关认为应该以诈骗罪追究刘高举的刑事责任。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高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之规定，本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刘高举到底和几名被害人是如何相识的？他又是用怎样的方法让几名被害人一步一步的进入了陷阱呢？而且这起案件涉案金额达到2000多万，却仅有四名被害人，那也就是说每个被害人的损失至少有几百万。其中一名张姓的被害人向记者讲述了他被骗的经过。 丁金业认识的，过去不认识他，他后来呢给我们介绍说在北京做二手房，领着我们先前后后施洪雅给刘高举带着我们在北京开了有大概有10几处房。 张先生口中的丁俊义就是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刘高举之前的领导。而另外一个呢叫做孙红雅的人， 有底商吗？我这一栋楼我整体把它租下来，我再分包出一平米一天挣1块钱了，是挣5毛钱，算这个账利润非常可观。他资金不足，需要我们给他资金支持，哎，帮他把这生意做起来，他们给我们分利润，叫我们给他出资金，他想做。 张先生说，当时呢从刘高举的表现来看，他应该对北京的房市有着很深的了解。 带着我们在北京起码开了有10处吧，但应该是10处左右房子，说这个房子这么做，那个房子这么做，说的头头是道，非常细。 张先生说自己最开始呢对刘高举并不算很熟悉，对他呢也并不算特别的放心，于是呢他提出了一个办法， 既能够给刘高举投钱，又不至于让自己的资金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过去不了解，我也就是通过崔红雅给刘高举了解一部分。当时我们给他投资金之前呢，我提出一个，我们这个在北京方一个人，我们资金在这，我们不参与决策，我们就掌握资金流向，资金不能盖别的去。他说绝对不会。 因为几名投资人意见不统一，最后呢，刘高举出了一个主意。 开了几处房子，我们意见不统一，最后刘高举他们两口子提出一个什么，资金都给他们，由他们去操作，我们不参与管理，完了以后每年给我们固定收入。当时口头谈了这么一个，我们把资金就当时大意了，就给了他。收入他应该是，他说的是35%-37%一年。 张先生对记者说，他前前后后一共给刘高举投了500多万。 前后打的多了，前面有一部分呢，他就断断续续短期的就还我了，用3个月、5个月还了。就是从12年底，他拿出一个合同，他说这个合同啊，做这个是保利下属集团一个房子，有中央部委一个下属单位要买一个独栋小楼，这个楼买金呢是4600万，卖出去可能就要挣不少钱，资金不足，又找到这个丁基，通过丁基也找我这儿，最后又跟他投进去，这钱投进去以后呢，从他假合同出来以后跟他投了500万。 张先生是通过丁俊逸认识的刘高举，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丁俊逸原来是刘高举的领导。那么丁俊逸为什么如此相信这个自己曾经的下属呢？这起案件的另外一名被害人赵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当时刘高举找到丁俊逸要求借一些钱去投资做买卖的情况。这件事情还要追溯到11年前的2007年。 刘高举是丁哥的兵，他在部队上那个官没有升上去，就是没有人家过得好，他心里不平衡，他就到丁哥家2007年找着说，丁部长，他是他的兵，说你帮帮我吧，你帮帮我想做点生意，你看现在孩子还小，他们孩子比较小，丁部长就心软了，说那行吧，我就帮你吧。完了丁部长就先从不知道几万块钱就先借给他，咱们一直好像老说是借是吧，就给他拿给他钱，就帮他做生意。 开始呢只是数量不多的几万块钱，但是呢丁俊逸经不住刘高举的反复哀求，借款的数额滚雪球一般的越来越大。被害人赵女士对记者说， 做后来他就说那个做二手房要做大买卖，说又求着丁哥说，领导，老领导，他老是叫老领导，我想做点大生意。我丁哥又心软，又给他从那个朋友啥的，他哪有钱，他就那两个公司，完了就从那个他的战友呀什么那儿就给他拿钱，就开始帮刘高举。 正是因为这样，刚才的张先生也成为了被害人之一。赵女士对记者说，当时呢他们双方签订这个委托合同的时候，是在刘高举的妻子孙红雅的眼镜店当中看的这个合同。赵女士说，当时啊自己过于草率，就轻易的相信了刘高举。 孙红雅的眼镜店，赛英眼镜店，在那个清华东门那块有一个眼镜店，在他那个小屋里头，我们看的他那个合同，那好多好多合同，我们只是看了一下，当初都想着他们当兵的嘛，都农村出来了是吧，都比较实在比较好的，没想到他不会骗人，就没有多心，这个合同也没有拍照，也没有什么，就相认了他了。 因为刘高举最初的承诺迟迟不能兑现，几名被害人有一点不相信他了。于是呢刘高举又想出了其他的办法。赵女士对记者说， 后来给了我们分了点红，分了点红，完了又说又看一个大楼，又看一个大楼啊，4600万。最后我们有点不相信他，因为他到了那个钱老是晚给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在钱的方面特别，你说今天就今天，明天就明天是吧，完他就老推三阻四的，不给我们就有点怀疑他，完他就拿了一个合同出来，盖着红章什么写的可好了，完了丁哥他们看了就给他拍下来了，完了他又说啊，你们再帮帮我吧，我就做这一笔，再做完这个，还有孙红雅领的我们都去看，而且一起吃饭，而且我们去他们家，他儿子在他们家，他儿子也知道我们在外面吃饭，他儿子也跟着，从这么高高就开始跟着我们，就说这事，孙红雅领我们看了有11处房，他们两口他就说给我们分红嘛，是年利润是35%，有35%的，有37%的。 因为一直拿不到钱，赵女士啊开始逐渐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被骗了。最后被逼无奈之下，赵女士选择了报警。 后来直到刘高举到案，其他几名被害人才恍然大悟，自己啊是中了刘高举事先设计好的圈套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对于自己设计的这个骗局，刘高举自己又是怎么说的呢？在这起案件开庭审理的过程当中，公诉人宣读了刘高举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2012年底，我急等着钱炒股，但是没有钱，就跟我的老领导丁金义说，我有一个倒卖商铺的买卖，让他跟我一起做，我每年给他35%分红。之后2013年初，丁金义找到我让我还钱，我看躲不过去了，就将事先找的办证小广告给我办了一张假合同给丁金义看。我和丁金义说，我有这份合同，丁金义可以和我一起做倒卖房产的生意，我每年给他35%分红，丁金义就同意了，也不提让我还钱的事了，就又开始借钱给我。2015年12月中旬，在河北省宣化，丁金义向我要钱，催得很紧。当时我也着急，就把我钱投入股市的实话跟他说了。之后，丁金义就让我和妻子孙红亚给他写借条，我和孙红亚都签字了。问你欠丁金义多少钱？大概2000万左右。通过什么方式收的钱？都是丁金义从河北宣化通过银行转账，转到我的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的储蓄卡里。问你欠丁金义和张月欢多少钱？答：我欠丁金义800万左右本金，欠张月欢580万左右本金。问实际上用借款干什么了？答：投资股票了。问假合同的内容和印章是否参与？答：我没有参与，是办证人自己做的。问北京柔生置业有限公司是否真实存在？答：不清楚。问北京市丰台区西局西路58号院44-49号一屋44号地址是否真实存在？答：不清楚。问假合同原件现在在哪儿？答：我给丁金义看完就扔了。问丁金义、张月欢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给你打的钱？答：最早是丁义给我打钱，2009年就开始了。张月欢什么时候开始打的钱？我记不清了，我是通过丁金义才认识他的。问你开始是以什么理由向他借的钱？答：就是说合伙做生意，我来经营，他们什么都不用管，就拿固定利息。问你投资什么生意了？答：我就是投资股票了。 被害人之一的丁俊义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的时候说，自己的确从2007年开始就借过刘高举钱。他现在认为刘高举实际上就是诈骗。 我最早2007年给过他钱，那时候他就说用钱做二手房生意，之后一直都是以做二手房生意的名义向我借钱，直到2013年1月份刘高举给我看了那份合同，还在说只要这笔能做成，所有钱都能回来。2015年12月14日，刘高举和孙红亚一起开车到宣化我家里，跟我说钱都在股市压着，所以我认为从最开始刘高举拿钱就是诈骗。 但是在刘高举涉嫌诈骗罪这起案件开庭的过程当中，刘高举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全部予以否认，而且他也推翻了之前自己曾经做出的有罪供述。 我没有诈骗，我只是借款。 刘高举在法庭上说自己仅仅是借款，并没有投资二手房，更没有诈骗四名被害人，自己只是将这些钱投入到股市当中，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而且这些钱也并没有用于自己的个人挥霍和生活。 最初呀，只是借他的钱，说，你做什么无所谓，就是说给我点利息就行了。 你从丁义那拿了多少钱？ 前后总共拿了500-600万吧。 都是以什么理由拿的钱？ 当时没说理由，只是说丁义跟我们两个约定，你做你的，我拿点固定利息就行了。反正你做你的买卖，只要是合法买卖就行。 但是你从丁金义处拿的那些钱，你都做什么用了？ 炒股嘛，全都炒股嘛。 刘高举在法庭上解释说，之所以自己当初约定了35%以上的利息，就是认为自己能够在股市当中赚很多钱。 不好赔了，赔完了。张月欢是38%，那个丁金义是35%。 你当时给他们承诺这么高额利息的时候，你是基于一个什么考虑？ 我基于我炒股的证据。 刘高举在法庭上说，在2012年的时候呢，丁金义等几名被告人呢，曾经想跟踪过资金去向，但最终还是作罢。 2012年9月18号，张月欢、丁金义在一块儿说，我们要跟踪资金去向。我说，你跟踪资金去向可以，我们要。共同享受利益，共同承担风险。然后他们回到河北宣化之后，丁金义主动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不担风险， 我们就拿固定利息就行了，你做你的，增多增少都是你的，我们只拿固定利息。 刘高举在法庭上也否认了自己呢曾经跟几个被害人说要投资二手房。刘高举在法庭上还说自己根本就并没有和几个被害人说过有关炒房子的事情，同时也并没有带几名被害人去看过房。 没有说购房，看过我们眼皮店，还看过这个朝外收货，那是当时我们租下来的房子，没有看，他们是过来就是说看我们的情况。 刘高举在法庭上还辩解说自己呢在炒股刚刚亏的时候呢账户上还是有不少钱的，他想把这个窟窿填上，但是就是因为丁俊义等人威胁了自己的岳父岳母，导致呢错失了还钱的最佳的时候。刘高举把自己不能够还钱的责任推给了几名被害人。 我只是借钱，我没有骗他们，一直是他们拿固定利息，我具体操作具体运作，就是因为他们恐吓使我失去了一次最好的机会啊！我本来应该还钱的，当时我的账户上就有三千万供我支配的，如果卖掉的话2900多万，将近3000万，这是有这个钱的。正因为他们的恐吓威胁造成了我心里的崩溃，使我没有机会做出这种决策。他们去威逼一个与债务无关的人，与债务无关的家庭，我岳父岳母他们来逼我还钱，那么这种威胁恐吓就造成了我的心理崩溃。这正是我这个还不了钱的，这正是我这个还不了钱的这个原因。 针对刘高举在法庭上的辩解，公诉机关认为刘高举的所有辩解都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支持，而且也和生活逻辑不相符合，因此不应该得到支持。 据刘高举自己当庭所称，被害人是在并不了解他将钱用于何处的情况之下，将巨额的钱款交于他自由使用，而该部分辩解公诉人认为与生活的常识和逻辑也不相符，所以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刘高举今天当庭关于否定之前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所做有罪供述的事实没有相关的证据支持，并且不符合逻辑，不应该予以采信。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认为应该以诈骗罪追究刘高举的刑事责任。 公诉人想就本案被告人刘高举涉嫌的罪名以及相应的量刑情节简要发表公诉意见如下。根据目前已经查实的事实，被告人刘高举的行为应该认定为构成诈骗罪。首先，刘高举谎称需要投资二手房交易，需要资金为名，并承诺高额的利息回报，实际上却将所借钱款投入到具有极大风险的股市投资当中，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行为。其次，刘高举的上述行为使被害人丁金义、张玉欢等人陷入认识错误，进而将钱款交付给被告人刘高举。那最后，刘高举在主观上对该部分的钱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尽管在其得到钱款之后以支付利息的方式给丁进义和张玉欢等被害人返还了部分利息，但是其在明知股市具有巨大投资风险甚至有可能血本无归的情况之下，擅自将上述被害人的所有钱款投入到股市当中，在本质上是属于将他人财物据为己用的行为，并且上述行为导致最终无力偿还被害人相应钱款的结果，所以公诉人认为应该认定被告人刘高举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那综上呢，被告人刘高举的上述行为导致被害人的财产损失金额共计1435.85万元，已经达到并且远超过诈骗罪的追诉标准，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那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刘高举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应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刘高举自己呢也在法庭上表达了自己的悔恨。刘高举说自己愿意通过坐牢的方式来还钱抵债。 当时这个心里特别的愧疚，就是说我确实这个像丁俊义这个关系都非常好，他也是我的领导，这个借钱该还，我特别想还钱，但是我还不了钱，以后我出去了我也是要努力的还这个钱的，就是说我没还不了了，当时 我特别的愧疚，这个心里是崩溃的，我就准备以坐牢来还这个钱，就来抵这个债。 但是刘高举在法庭之上是自始至终并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诈骗。对于刘高举在法庭上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公诉人是这样说的。 其实今天这个本案的被害人都坐在这个法庭之上，这几个被害人被告人刘高举来说并不是什么陌生人，都是你的老领导和老同事。出现这样的事情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你这个人本身还是充分信任的。丁金义在之前检察机关给他做笔录的过程中多次提到说，刘高举在和他共事期间是一个踏踏实实勤奋努力特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刘高举有一天会以诈骗的方式从他这里导致他最后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所以他其实除了对你刘高举的这个行为表达愤恨以外，更多的也是表达了特别多的这个悔恨，特别多的这种同情的这种情绪在里面。所以说刘高举你在充分利用了他们对你这种无限的信任基础之上，反而把这些信任作为你诈骗的手段，最终辜负了他们对你的信任，把他们的钱款投资到了股市之中，并且导致最后血本无归的这种情况发生。其实公诉人认为，不管是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哪怕是在今天当庭之上，面对这些被害人，你都应该多多少少地表达出来你的悔恨和愧疚之情。当然在当庭的这个供述当中你也提到了你十分悔恨，并且就是愿意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的钱款来偿还被害人。但是就你今天当庭对合议庭所做的供述内容来看，你不仅是推翻了之前相关的有罪供述，并且一并推翻了之前在侦查机关所做的关于有罪供述的所有的细节事实，包括隐瞒虚构投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项目的事实，以及从被害人处获取钱款的相关的这个事实，并且在今天的当庭这个就你的表现来看，公诉人也觉得你并不能从你这里看出你对被害人有一丝的愧疚之情，反而是在法庭之上将之前你诈骗被害人的相关事实重新演绎成了一个你也很委屈很无辜的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案件。 在法庭的自我辩护环节，刘高举依然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诈骗他人钱款的故意，也并没有编造相关的事实。 就是说我一直想还钱，想还钱，如果给我机会，我出去一定把这点钱还了。从这个事儿上讲，我没有想到要占领别人的钱，故意设计骗取别人的钱，我没有这种故意，我没有想到要把一分钱据为己有，我总想赚多的钱，大家都得到实惠，得到利益，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占有为目的，我也没有这个想把这个钱就是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渠道变成自己的，没有。我也向这个我借钱的这个债主说声对不起，我真正的说声对不起，就是因为当初我被抓了以后，我特别心里特别的崩溃，我钱还不了了，所以说心情特别的崩溃。我确实想特别想还他们的钱，就是说如果给我时间，我出去了之后用过5-6年时间，我一定能还他们的钱。 对于刘高举的辩解，公诉人认为刘高举是在偷换概念，投资股票本身并没有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借给你钱的人是不是知道你拿着这笔钱在投资股票。 辩护人和被告人都提到被告人刘高举投资股票的行为是一个合法的投资行为，本身并无不妥。那公诉人也承认今天指控刘高举构成诈骗罪，并不是因为刘高举将钱款用于投资股票本身触犯了任何一条刑事法规，而是因为被告人刘高举在被害人丁金义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擅自将他们的钱款用于投资风险极大的股票交易市场之中。那刘高举在和丁金义借钱进行经济往来的多年之中，并没有正面承认过他将钱款用于投资股票的事实，是因为在被告人刘高举的心中，他也清楚地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他把他真正钱款用途的真相告诉丁金义等被害人之后，丁金义他们是断然不可能再将钱款放到 刘高举的手里，让刘高举自由处分的。所以说刘高举清晰的知道他并不能将投资股票的事实真相告诉被害人，所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表现也是完全符合的。那关于这个非法占有目的方面，那被告人刘高举和辩护人一直强调刘高举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那就像公诉人在第一轮公诉意见中所提到的，被告人刘高举在被害人并不知情且并没有主动告知被害人的情况之下，将钱款用于投资风险极大的股票交易市场之中，其实本质上是将被害人的钱款作为自己的钱款使用，对于真正股票是否能够获得高额利润或许是亏损的这个事实结果持一个放任的态度，具有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同时被告人刘高举自己也提到，在他当时账户之上还有3000多万的情况之下，基于被害人的威胁恐吓导致他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判断，进而产生了一系列后续的这种亏损的事实。那公诉人想说，既然在当时被告人刘高举的账户上有足够的资金偿还被害人相应钱款，但是他却选择拒不归还，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刘高举主观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的主观故意明显。 在案件开庭结束之后呢，记者还跟这个被害人之一的赵女士聊了起来。赵女士说，自从自己被骗了之后呢，经济上非常的拮据，身体非常的不好，也没有钱看病，而且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过得很艰苦。 就那会儿通过堂哥和爹哥都认识刘高举，我不是一个人带着孩子，我做点生意嘛，完了攒一点钱，我现在都长了瘤子，都没有钱看病。现在 案件的公诉人也向记者分析了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到底在于何处。 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被骗，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之前和被告人在相处共事的过程当中，对被告人本身的这个人品啊方面做事方面比较信任，觉得他不会做出这种欺骗性的行为。当然也不可否认，他们确实也是某种程度上贪图所谓的高额回报，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一时贪心而导致自己财产损失。 这起案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择日宣判，今晚拍案节目也将继续予以关注。朋友们，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涉及到房屋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